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最新的情况。现在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向车多，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在周三，而且呢今天又是我们的传统节日重阳节，不管它现在又多了很多的名称，像敬老节呀、老人节呀，但是呢大家知道重阳呢，我们就是真的是要敬老爱老。虽然说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跟敬老相关的主题，但是我刚才一路在上班骑单车的路上，我就在想，我说其实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敬老不是好像只有在这一天， 不是只有这一天， 对，要做的事情不是说像小学生一样，老师今天布置了一个洗脚的作业，今天我就只有在今天一天回去要做。虽然说今天我们会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但是希望我们聊到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可以变成未来的你会持续去为父母为长辈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欢迎两位嘉宾，都是来自福威芳香学院的，一位是我们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老师于洋老师，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跟重阳节相关的，会跟照顾老人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会跟两位的专业相关。 对， 这个会特别复杂嘛，因为每一次说到芳疗啊，说到手法呀，大家就会有点担心。 不会很复杂啊，像这说到这个话题，因为最近这两天在准备我们芳疗师的考试嘛，我发现很多人的论文，因为他们要写结业的论文嘛，案例好多都是在家照顾老人和照顾孩子的。就是像去年我印象里都没有这么多跟老人有关的这个论文，但是今年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非得是我要给老人做一个全身的按摩或者是什么，其实是因为老年人有一些身体的状况可能会影响他的心情，哪怕是在家里给他熏香，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乐趣或者生活质量更好一些，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做的。 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啊，一说到要照顾啊，照护老人，就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敢上手呀，捏坏了怎么办？而且呢，这个捏坏了不是我在危言耸听，真的也不要乱捏，好不好？我最近也是看到这个新闻里面，也涉及到，好像就是去这个，浴室，就让这个按摩的小哥给按了一下，然后给颈部给掰了一下，最后就导致窒息了。 啊，这是很可怕的，就不专业以及有一些专业性的动作必须是到医院啊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的。我们在家以及我们节目当中绝对不会给大家推荐这样的手法，大家也不要轻易尝试，好不好？我们照护照护，首先是要爱护一下我们的长辈。嗯，还有朋友说了，今天这个话题太应景了，要赞一个。嗯，谢谢你给我们点赞。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帖。那同时呢，想要跟我们的于洋老师、橘子老师来聊一聊，说家里面有老人，我们平时可以怎么样在照顾他们的心情的同时也给他们一些生理上的照护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提问啦。还有我们的听众看到我们的这个配图啊，说夫妻和谐相处之道，而且好像是在观看儿女的照片啊，这个神情流露出浓浓的爱意。嗯，不管在看什么吧，反正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我们从一个静态的一个状态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传递出来的温馨的感觉。好了，我们说回到说要照护老人，刚才橘子提到了一点，说很多时候其实老年人他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也会是这样，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他的心理的变化有时候是很难调节的，这一般会出现到哪几个节点？ 其实是这样的，刚才说到这个重阳节啊，我举给我妈的例子，就哎，突然间某一年我给她，就是重阳节的时候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说我还没张嘴呢，我妈说不许祝我节日快乐。而且她不想承认自己已经迈入到那个， 明白明白。妈妈的意思是现在联合国的规定我还属于青年人的范畴， 对 啊，怎么到你这儿啊？这是一个心态上面， 对， 也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突然到了某一个节点，可能是退休，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她就会觉得说我不愿意承认，为什么要把我归到这一类，这是一个心理上面的节点。好吧，遇到这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哦，所以 很开心。 很开心，好的，我就默默的挂电话。然后呢，但是是这样子的，会发现他在一段时间之内很关注自己，就是护肤啊，或者是就是让自己保持年轻态的这个状态。像比如说现在每天拿着手机出去不到一万步不回来。 等一下等一下，妈妈真的不会听节目吧？ 不会。 我也经常举妈妈的例子，但是我确定我妈妈是会听见，不敢乱举啊这个例子啊。我知道了，就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去观察我们的父母，他们会比以往跟我们小的时候会更关注 健康和外貌， 然后突然会给你转一些长寿秘诀呀 啊这样一些帖子的时候，对吧？对，而且他们的朋友圈里边可能也开始频繁的转这些帖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观察他们的心理上的一个变化。嗯，那我们是可以通过平时的多关注， 其实是平时要多关注。像比如说，我自己呢，假期里面会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就集体出行嘛， 集体 其实是 春游秋游是吗？ 秋游其实是让他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让他去了解一下年轻人在做什么。虽然他可能是觉得比如说累了呀，但是反而我发现啊，比如说爬山这件事情上我爬不过他，因为平常我们缺乏， 平常人家一万步不回来嘛，不到一万步不回来， 对对对， 我们哪走得了。 然后让他就更多接触我们年轻的生活，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多关注一下，哪怕是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抚触啊、按摩呀，像这样子吧。再比如说给我妈多准备两瓶抹脸的擦脸油，他其实 特别关注， 对对对，给他一些特别的关注。 嗯，就是既然爸爸妈妈们长辈们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外形啊，好，我就顺应你的这个需求去满足你。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我觉得年轻人会有一点点苦恼，就是我要不要告诉父母你转的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是假的，可能是错的，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反驳吧，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反驳他，或者是找一个什么很恰当的时机去说这事儿呢？ 对， 我觉得是，反正我会，我反驳的还不是我妈，是我婆婆。 你好勇敢啊。 对，是在医院的时候，她不是更年期嘛，然后她老说她不是更年期，她也不太承认她自己已经到更年期，她总说她是高血压，犯高血压，然后心悸心慌是高血压闹的。然后我就当着医生的面说，我说这个，我说您觉得是高血压吗？然后医生说，那个就是他以为我是女儿呢，就说话比较勇敢嘛。我说不， 说话勇敢。 我说那个，我觉得好像我妈这个应该是更年期的那个症状。然后医生说，对，你女儿分析的很对。然后就开始跟我婆婆讲，就 我们当女儿的都不太敢说。但是于洋选择的是直面， 对。我觉得 我想知道婆婆脸色会变吗？ 不会，她没有，她后来慢慢还接受她是更年期了。然后她对高血压这件事情一开始是超级抵触，然后是属于那种半夜要打120去急诊的。她觉得很危险嘛。但其实她确实是有高血压，但是她的高血压应该是因为她更年期那个激素的原因。并且她总是在某一个时间段起来，其他都是正常的。然后所以去安针的时候，人家医生说这个根本就不太属于就是 高血压 的 范畴，就是我还不能够给你定义为你就是患上了高血压。 对对对，你可能更注意一下你更年期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但是时间很长，我估计我就是这件事情要持续得2个月左右慢慢正视到这个问题了。 循序渐进。 对， 但是呢我们也要帮助他们直面问题。 对， 好像不能说像以前他们哄着我们一样，哄着哄着这事儿就过了。我们毕竟是成年人，这哄着哄着我们要知道这事儿不会过。 对 必须直面。我有时候也有点过激，我现在想想我也得检讨我自己，就是我特别受不了看到他们发一些你知道吧，就是虽然说我也知道他们的朋友圈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其实看与不看吧，他转了人家可能也未必看。我会把那个链接认真的点开，然后把那个需要辟谣的部分给框出来，再发到我们仨的群里。这个直面的有点狠了是吗？我要改进。对，我要柔和一点说这事儿。 但我觉得于洋这个是其实是在权威专家面前来直面这个问题，相当于是其实不是我自己说，而 是我无根无据的在说你。 对对对，因为我也怕我在家里就是直接跟他说他 太激动，然后血压又上来了。 对对对， 这是一个方法啊，要，但是我也不常去医院但是在比较权威人士的面前，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长辈来直面他们现在可能面对的问题。我们正好也想听一听专家的分析嘛，对吧？也印证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对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还可以让专家给我们一些正确指导和建议。哎呀，还有这个奇异姑姑说，天高云淡，相伴赏菊。哎，我们在户外熏香，打引号，什么意思？熏了什么香？ 菊是赏菊的时候在 熏 香。 香说在吸纳自然的气息，凝心养神啊，乐呵乐呵，挺好的呀。 但我觉得这个，哎，突然间想到，如果现在没时间去赏菊，反倒可以在家熏个香。 对， 来吧，我们要凝神静气啊，然后呢？也呼吸一下自然的这种感觉。在重阳节这一天，大家觉得要登高也好，要赏菊也好，我们在室内做不到的时候给个秘方吧。 因为刚才说到赏菊嘛，我们精油里面的确是有菊科的这个精油，对于在家是熏香，不管是老年人小朋友都可以熏的一个叫罗马洋甘菊 啊， 是一个很安抚的很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 它熏香的效果是 其实它是可以安抚镇静的放松的。 就是， 气味也很甜美。 比方说小朋友做作业的时候很烦躁 啊，那可能会让他犯困 睡过去是吧？这个很得注意剂量但是在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时候，我们熏香罗马洋甘菊也会让他们觉得很 平静。 这个量呢，包括熏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建议？ 是这样子，我们惯常是5平米一滴的这个量来熏香，或者是空气的这个喷雾的喷洒。像比如说，我们要是客厅，大概20到30平，也就是4-5滴， 四五滴，用熏香炉就可以。 哦，就是反正熏干为止是吗？ 对，熏干为止。 然后刚才说喷洒也是在四五滴，然后我们可以 这个其实是，就是你配一瓶喷雾，比如说如果是100毫升的话，你可以加20滴，但你不是一次把它全喷完嘛？就可能是一天早一次晚一次。或者是老年人自己在家说这会儿太阳还不错，晒晒太阳，喷一喷，其实都可以。 哦，而且这个喷雾瓶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也反复说过，精油不溶于水嘛，是油质的，所以呢，如果你是哎，你说比较省事儿，我们给家里配一瓶，那就要告诉父母，喷前请摇匀，摇一摇，喷前摇一摇，这个可以给他们贴在那个瓶子上。 对， 现在有很多小贴纸啊，贴上他们就记得了啊，然后会说。我给你配的这100毫升是可以喷个四五天的量，就可以了。我们以30瓶为例的话，它是4到5滴， 100毫升，30瓶的客厅 啊，30平米的客厅。 我还想说你配30瓶，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多回家，好不好？就是 好的， 不要指着一次配30瓶，又就仨月，又一个季度，可还行。今天呢，我们跟福威芳香学院的橘子老师、于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重阳节了。我们要给父母长辈一些很贴心的照护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罗马洋甘菊，特别的能够让人有一种安抚感觉，很平静的感觉，可以在家里面帮父母配这么一瓶啊。阳光好的时候，想晒晒太阳的时候，或者两个人想坐下来聊聊天的时候，就可以喷在客厅里边来喷一喷。这个很简单啊，做一个喷壶，小喷壶就好了。而且现在大家在市面上面可以买到那个喷雾瓶儿，也都很方便了，直接用纯净水配上罗马洋甘菊单方精油。还有人说了，多给父母按摩一下，我觉得就是关爱了。 对呀 ，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讲到了，就是虽然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发朋友圈的事儿啊，这个纯粹是因为现在这个通讯实在太发达了啊，我们也就把这个事情单另的出来讲一讲而已。但是按摩呢，我们待会儿也会很重点的来讲，包括之前我们也说过，说哎十一回家啊，是不是可以多陪伴父母的时候要怎么样，就是捏捏手就好了哦，这就很有爱。 还很容易操作， 不会出什么错儿。我们今天还是一定要给大家，就是在很安全的范畴之内可以去做的抚触按摩啊。想要来咨询两位老师的话，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说怎么样可以用芳疗的方法啊，我们可以让父母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啊，不是上来就说这条发的不对你删掉啊，不是这样。我们其实真的，我们会发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长大了以后，会跟父母有一点点小的冲突，其实这个冲突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朋友圈里面的内容好与不好，可能他们也会让我们删掉一些。有没有橘子？你别笑。也会啊，这条不太好，就是你把它删掉。好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跟我们聊天。如果你也遇到了刚才跟我们说到的一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可以很缓和的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因为都不是大事儿啊。之前说有朋友说了，之前说柠檬精油可以提神缓解烦躁，是真的吗？ 柠檬精油还是就是提神，它不会特别的像薄荷一样一下子就醒过来，但是它的确是稍稍是有一点提振的，就是柑橘属的嘛，会让人心情很愉快。 柠檬我们之前好像讲过，它是洗手间神器是吧？ 可以 啊，对，这个在洗手间里边啊也需要愉快和轻松。所以柠檬精油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柠檬精油比较常在居家空间里面的一些使用方法和剂量。 剂量的话也是跟刚才一样，五平米大概也就一滴左右。那其实柠檬精油我还不太多的熏香，如果熏柑橘属的话，我会选择佛手柑。 那我们说甜橙，不要再不是说柠檬。 哦， 对，说柠檬， 我们说柠檬， 柠檬， 然后柠檬确实， 于洋老师说这个你就不要用了，你用这个吧。不不，我们就要用这个， 可以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问柠檬呢，有可能是家里面本来就备了 就有，对，就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厨卫的空间里面会用一些，像比如说冰箱里面有异味，就可能找一个那个旧的毛巾。或者小化妆棉，然后滴两滴柠檬精油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冰箱里面的那个异味，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厨房的空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就也是用这种喷洒，或者是在就是阿姨做卫生的时候，就是做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可以让她把这个柠檬精油滴到水里面去擦一擦。其实柠檬精油本身还有杀菌的作用。 清洁力很强， 嗯， 对， 厨房的异味儿，我们可以通过喷洒，然后滴在抹布上来直接擦拭的方法。刚才说到冰箱除异味，柠檬也是可以的。提神呢，倒 没有那么强， 对，没有那么明显啊。但是他也问到了一个缓解烦躁。 因为它可以让人心情愉悦嘛，就是柑橘属的，刚才提我们一不小心吐露出来的这几个柑橘属的名字，柠檬、甜橙、佛手柑、葡萄柚， 包括罗马洋甘菊， 那个 不是柑橘， 那个是菊花的菊，我们说的是橘子的 橘。 嗯、好的， 就橘子的橘的长成橘子这样子的啊， 果实， 对， 这一颗， 对对对、都是可以让人心情就是别不那么烦躁的， 提振 啊，都是可以有缓解， 对 啊，很烦躁的这样一个作用的。柠檬在洗手间里面的使用呢，也有一个去异味的。 对，其实像洗手间里面可能就是不只是柠檬，可能要加一些叶子。就还记得我们有一次提到过，就是因为动物的那个味道要用叶子的味道来中和一下，而柠檬是果实，它虽然很清新，但是如果它在卫生间里面单独的话可能是弱一些， 中和性没有那么强。 对， 叶子呢，叶子方面的建议我们之前当然也说过了， 尤加利或者是香茅柠檬草。 哦，对，香茅当时我们在节目里边好像说了，就是挺万能的。 对， 在洗手间里面可以使用这个叶子属性的啊精油啊，就不要使用柠檬了吧。如果家里面确实用柠檬精油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在厨房这个空间里面来使用一下。而且呢，柠檬缓解烦躁，当然都是可以的啊， 就拿它来熏香或者是喷雾， 都是可以起到一部分的缓解的作用。 对， 提神就算了吧。提神我们还是薄荷。 对， 好，说到按摩了，我们要放到下半时段了。我们中间的广告很短哦，提示大家在两分钟的广告半点之后，我们的乐享生活就会回到我们的重阳节的主题。哎，怎么样可以通过芳疗的方法给我们家里面的老年朋友们更多的更贴心的照护呢？在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来提问。我们今天跟福威芳香学院的橘子老师还有于洋老师一起来聊天，稍后见喽。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师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别乱按，在家里边好好的按摩，能不能按啊，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向我们提问。唯一的互动渠道就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比如说，如果我的妈妈看了朋友圈不高兴生气了，我喷什么可以让她瞬间消气啊，马上的放松下来，是不是也用柑橘树啊？ 其实柑橘树可以， 有本事把你刚才那个答案说出来，你别在这儿跟我干橘树也可以。 刚才 橘子老师的建议是噔噔噔 屏蔽妈妈。 既然妈妈这么容易看到朋友圈生气，就别看了是吗？ 或者是这样子的，我觉得 有选择的， 赶紧认错，就是妈妈，我赶紧现在就删了， 当着你的面删。 嗯 啊，这个。那有可能喷什么瞬间消气吗？ 没有什么 能瞬间缓解这个， 对对对， 缓嘛，它只能是很缓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这个你想多了啊，这个我们方老师也爱莫能助， 平常多陪陪他。 各位也说平常就屏蔽他，那这个确实是一个方法。屏蔽呢？是这样，我不太同意说绝对的屏蔽掉，我觉得可以适当分组。嗯， 对， 因为父母其实他生气也好，担心也好，来源都是担心你过得不好。 对， 但是呢，我们现在因为朋友圈啊、微博呀、逐渐的变成了我们一个发泄的渠道了，好像，对吧？我高兴发一条，郁闷发一条，生气发一条，骂人发一条，啊，然后你可以随时删。但是因为父母太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动向了，你删掉并不能从他的心里真的删掉这件事儿，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对，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分组，就是高兴的事儿让他可以看到啊。你真的就是工作上面啊，这个就动不动就是甲方又要改图又要加班还让不让人活了，这种就不要让他们看到了，对不对？因为白担心了嘛，也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妈妈这个真的是很关心孩子，就属于可能我们平常刷朋友圈的那个频次远比不上他们随时关注。而且 这是真的， 而且我爸和我妈是分开的，就是如果比如说我爸看见了，我妈没看见，他会立刻转过去。 我爸妈也会 都这样。 不是这样，我观察了，就是我十一回去以后观察父母是这样啊，就反正看电视嘛，就也很无聊。他们就一边看电视呢，可能一边在刷朋友圈，还互相交流呢。比方说我悄没声的，我自己在这发了一个，然后我妈就提醒我爸，哎，他刚才发了个朋友圈，你怎么不去点赞？我只是想静静的发个朋友圈，然后我就可以以此来判断说，那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俩一定是这样 的，也是这样的。 嗯，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很想参与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的每一点动向都会成为他们很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好吧，没有什么可以迅速的啊，你不要想着说这跟防狼喷雾一样，你这指的说对着他一喷，这妈妈立马消气，这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对， 不太可能。一个很闹腾的小孩也不能指望我们方老师给你配一个什么喷雾， 就 这个于洋很有发言权啊，不要指望对着他一喷的，他就乖巧了，就不太可能。 不可能。 但是呢，说到这个缓解的事儿，我们也给一些方法吧，好不好？就是，比方说父母很容易生气，不管是他是此刻因为生理上面的一些变化很容易生气，还是因为工作上面，有的父母可能是因为突然退休了不适应，啊，他可能会有点焦躁。啊，这个你们会比较建议什么类型的精油可以时常的给他们熏香啊，然后喷一下呀？ 熏香的话，刚才你说那个橙花也可以，那个味道很好，很高级。 哦，是这样的，橙花是就刚才杨提到的这个婆婆的这个更年期，对，就像妈妈如果特别容易急，其实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她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阶段，然后可能因为激素分泌的紊乱会让她有一些情绪急躁的状况，其实这个时候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陪伴，你可能要关注一下她生理的这个变化。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橙花精油，其实在我们 我们芳疗师会在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因为激素分泌紊乱而造成的这种情绪的问题。更年期是一个，包括产后的抑郁，包括那个经前的一些情绪，对，都会 暴躁， 都会 不是烦躁的问题， 都会用橙花来熏香。橙花的熏香会让它平复。像我之前，哎，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芳疗师，他是这样子，因为妈妈是更年期，但是他就像于洋婆婆一样，她不愿意承认说我现在是更年期， 明白， 所以呢她是这样子买了一瓶橙花给妈妈说，妈我特喜欢这个味道，你能每天拖地的时候给我滴一滴吗？ 这个方法好好哦，就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因为他非常知道父母真的是第一位，永远考虑我们。 对，所以其实想起作用的是给妈妈起作用，所以就妈妈每天在家拖地啊什么 的拖。 哎，说到这个点，我还在就是老年人照护心理上的那个东西，其实父母都挺节俭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都是，然后所以千万，因为精油大家知道有一些确实价格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是你千万别拿回家跟他说，妈这特别贵，你好好用吧，就是他可能反而不会用了，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对。 在我们在心理上的这个缓解他们的焦虑，还有一点不要造成物质上的焦虑。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会很多的长辈会经历过一些物质比较匮乏的一些年代， 对， 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加重他们这个焦虑感了，就告诉他放心大胆的用， 对， 放心大胆的拖，是吧？特别开心每天在家拖地啊。这个橙花精油也是单方精油， 单方精油，只拿来熏香或者是这个 拖地， 拖地 有点贵， 听起来有点浪费。但是这样啊，妈妈的拖地水或者是滴到这个拖把上面，其实一到两滴就够了， 就够了 啊，就跟妈妈说我喜欢这个味道，拖一拖，然后其实妈妈闻到这个味道一天两天，她慢慢习惯了，她也会变成一个她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 习惯吧。 对，像这种在某一个空间里面熟悉的，就是有了一些特别的味道之后，她会愿意待在这儿。像也是今年的那个芳疗师的那个，我们有一位室内设计师，他的那个就是在不同的空间里面熏不同的这个味道。像他提到了说，在一个咖啡馆里面定制了一个这样子的味道之后，发现好多客人愿意在这儿待着看书，咖啡馆老板也喜欢，就是书店。 哦，吓死我了！我说咖啡馆不是应该希望我们快点走吗？ 再有一个是咖啡馆里面咖啡的味道，其实是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个遮掩，就是那个在他的那个空间里面去熏了之后，发现很多客人愿意待在这儿，书店，看看书，坐的久一点， 这个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会慢慢的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影响我们处事的一些方式。 对， 好，橙花精油推荐给，可能现在家里面不管是父母还是长辈啊，其他的我们祖辈啊，他们都会有一些情绪上那么莫名嘛。 对， 有可能是跟楼下老太太吵了个架，这也是有可能的，是吧？今天这广场舞跳的不好，动作不协调啊，没跟上节奏啊，都有可能。你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点，今天就不高兴。哎，可以让它形成一个习惯。 对， 橙花精油每天拖地滴一滴，或者是就是简单的熏香， 熏香 也会让它心情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愉悦的状态。还有说这个遇见最好的父母亲人，成就更好的自己，要敬爱长辈，相伴守候，安康久久。哎呀，这个对，也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感恩。就是在看到别人以及再去回顾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父母是这个世界上面这不求回报对你的， 对， 就是唯一了。我觉得你也是他们的唯一，然后他们也是在你生命当中不求回报的唯一啊。所以就想想这一点嘛，就是真的觉得哎呀，都是最好的，我们的父母都是最好的啊。说我妈妈是啊，你来了，那你拖地去，还有门口扫一扫啊。说让我妈妈拖地不大可能，那就你拖的时候给她递橙花啊，多好，这还不用再教她了啊。 对呀， 你拖的时候那就天天去好不好，天天拖，这样保证比你想要有的那个什么喷一下妈妈马上高兴那个效果还要好，因为妈妈每天都很高兴，一直持续高兴啊。而且好贴心啊，说小夏姐你鼻音有点重，是不是感冒了呀？所以呢我能不能提前请个假呀，啊，明天让超哥替我一天啊。这哎，说的这么自然呢，这个替班儿。对对对对， 确实是有一些啊身体抱恙的状况，所以明天要辛苦我们后面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帮我上一下。好了好了，说今天的事儿啊，真的就是一竿子知道明天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天。嗯，怎么样用芳疗的方法，用精油的方法，可以给我们家里面老人更好的照护？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来向两位芳疗师提问了。说到手法，嗯，我们在十一之前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是关于手部的，这很简单啊，就是正常的帮他们揉一揉就好了，没有特别的一个手法， 没有特别的， 主要就是安抚，就是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对情绪上的一个安抚。 是不是用精油这个也好像没有一定之规，对吧？ 对， 嗯 嗯，但是是这样 情况吧，我觉得。 好，我们来分类讨论一下。 分类讨论一下。 平常给你们家婆婆都按什么呀？ 我们家婆婆，就是她更年期那段时间，就是她正式了以后，她就比较乐于让我帮她摁了，就是很配合。 啊、她就是就缓解了。 对，她主动找我、嗯。今天那个你还没给我配油呢。 哦，今天你的功课还没有完成、哦。 对对对。然后我平时给她用的是那个快乐鼠尾草。然后还有天竺葵， 嗯， 这两个味道我觉得一般女性都会比较容易接受，嗯，他们属于那种花香气会比较重一点。 是混合在一起吗？这两种 你快把配方曝光出来。 对对对，快乐鼠尾草和天竺葵。 对，我是按摩手的话就调10毫升， 嗯， 然后是3%的一个浓度，然后是快乐鼠尾草加天竺葵，然后后面的那个就是让我婆婆自己选的， 嗯， 她自己选了一个檀香。 啊，就反正可以自己加。 对 对, 对， 但就这两款也 OK。 嗯，对，这两款也 OK， 因为他们也是有跟那个橙花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在那个调节这个激素方面都比较 OK 的。 好、 这个， 我也要替我们的普通听众问一下，因为刚才呢，于洋说到的是芳疗师都能够懂的一个概念啊，什么3%啊、哦，这两种，那谁是谁的白，谁是谁的三啊啊，就是这个，我们还得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其实就是10毫升当中加6滴吧。 嗯 嗯，所以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像一般按摩用的话，可能甜杏仁多一些。加，如果只是快乐鼠尾草和天竺葵的话，就1、2、3滴，就是10毫升的甜杏仁加3滴快乐鼠尾草加3滴天竺葵。 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来帮助女性长辈来按摩的，因为他们一般会比较喜欢这个味道。 对 对 对， 嗯。 然后他，我建议就是，当你给妈妈们调油的时候，你最好还是把你那堆油给它摆出来。当然，没有一堆的话就，就 把你那2、3瓶给它摆出来， 给 它 摆出来，让他自己也选一个味道。 哦、 这样的话，他可能更喜欢用。 嗯 里面有一个他喜欢的味道。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天竺葵2滴，快乐鼠尾草2滴，另外 他喜欢的味道2滴。 对 对， 这个配在一起没有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喜欢的味道， 就是他喜欢的味道放进去，应该问题不太大。 反正就2滴啊， 对、 嗯，影响不太大。这个油是全身都可以来使用的， 这个 没有、没有特别说在哪个部位效果会更好。 哎，我觉得好像我当时给我朋友用的时候是，手腕 嗯 嗯、然后耳后，就有点像喷香水的那个部位， 哦、嗯， 我觉得他反而这些部位他觉得更好一些、 嗯、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是给他涂涂手臂、啊、然后后来的话他配合的比较好、嗯、然后就后背也会给他涂，可是他好像也没觉得特别舒服、 嗯、 也可能因为就是他毕竟是长辈嘛，他也觉得脱光了这样按会有点别扭、 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要不要就涂涂前胸，然后手腕、 嗯、 然后耳后，他自然而然就觉得也一样的是可以的。 嗯, 嗯，然后包括 涂手腕啊，然后和耳后是，不太需要辅以长时间的按摩， 对， 有点像涂香水那样， 对， 就轻轻的揉一揉，揉吸收了就行了。 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它这个配方，我觉得还对它那个血压有作用，还是能让它血压会比较 平 稳 哦。 然后她自己说的，就是我婆婆自己说的，就是她一涂完之后，立刻那个眼前就亮了，世界就亮了。 这个形容我只在一见钟情的描述里听到过。啊，什么这个人眼前就有光啊，站在你面前是吧？这种感觉。哦，这个我们可以给自己的妈妈、 嗯、 奶奶配一个啊，再去问问是不是这种亮了的感觉。 好，快乐鼠尾草、天竺葵， 都 是听起来很快乐的。 对对、那个味道，我觉得他们肯定是都可以接受的。 因为天竺葵的那个味道有点像玫瑰的味道，所以就是基本上女生都不会拒绝。 对， 多大岁数都喜欢玫瑰。 北漂啊，我们刚才说的不是单方精油在接触皮肤呀，亲亲。我们刚才对是一个复方油。第一呢是你看，就大家这3%就没有概念了。一定要有一个甜杏仁儿，类似于甜杏仁儿的一个基础油啊，基础油，听好了，10毫升的甜杏仁儿的基础油，再配上刚才我们说的快乐鼠尾草、天竺葵， 对，各 三滴。哎，你加在里边的总量。 是六滴 啊、我不管你加什么，你是再加两种还是就用一种啊，快乐你就快乐鼠尾草，你也是六滴是上限。 对， 不是让你单方精油接触皮肤，那确实是不行，好不好？ 这很专业 啊，因为经常就跟听我们节目外加监听我们节目。好了，我们的中医师说了，从脊柱的两侧自上而下到臀部啊，这样推父母会感觉很舒服。脊柱的两侧 是，脊柱两侧这个，因为我们 自上而下啊， 按后背的确会很放松，但是其实实操起来可能有一些难度，就是就像刚才于洋说的，长辈可能不太容易这样，就是把整个身体暴露出来给。 但是他说这个方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隔着衣服？就我们在不使用精油的情况下，单纯我们说这个手法 啊， 也是可以放松的，是吗？从脊柱的两侧， 那可能推不动。 穿个丝滑睡衣，烦人。就是好，还有就是也说了，这个从颈椎向肩峰推啊，你这太专业了，太复杂了，我看起来都复杂。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刚开始的时候，静夏提到的，出去按可能按不好了，手劲重了，脖子这个地方其实是需要专业人士的，就是我们还是去找专业人士来操作吧。 不要推荐这么复杂的手法给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脊柱两侧的这个推，大家也可以回家试一试，不要太用力吧，我觉得就轻轻的就好了。 轻轻的， 然后你能推得动啊，就按橘子说法是能推得动的情况下，当然如果说你跟父母的这个是非常的亲密的一个，已经大家达成了共识了是可以的情况下，那我们推脊柱两侧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油给大家推荐一下？ 刚才这个可以， 刚才那个也可以， 可以用， 就是 就是如果是皮肤接触皮肤的这种推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介质，如果是直接的皮肤跟皮肤的接触，容易把后背搓红。其实就是我们涂上油之后轻轻的推，就是就别就特别快的频率的话会让人心慌，就慢慢的就是从头就从上往下这样子推，就慢慢的让这个油吸收就好。 刚才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可以抹一下手腕，抹一下耳后啊，轻轻的揉一下，包括帮父母捏一下手呀什么的都可以用到这个油啊，推脊柱两侧也是可以的。说到天竺葵呢，威武说了，这个我特别喜欢天竺葵，我的第一瓶精油当时还不是特别了解，主要是相关人士推荐了，然后就就沿用了这个天竺葵的味道。这确实你看让人愉悦的味道呀，总是那么的相似。但是这一点呢，也确实我们也要在今天重阳节很隆重的推荐给大家。我们刚才说的像这个柑橘属的啊，这些橘子的橘， 橘子的橘， 吃的这个果实的橘子的橘，这一类的感觉，单方精油带上它以后，都会有 甜甜， 有一种很愉悦的感觉。那这个呢？不要接触皮肤了，是可以拖地的。 对，可以熏香， 可以熏香，可以拖地，可以做成加入纯净水摇匀了以后的喷雾。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喷一喷，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长辈心情非常的愉悦。好啦，今天我们就跟两位聊到这儿吧。虽然说大家这个给我们提了各种各样的按摩的建议啊，但是我不太念出来的原因，确实是因为这个手法呀就说不好了。这个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用很复杂的手法去做这件事情，就是